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5章，回忆背后。江瑶沉默着，没有反应，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云兰小心地观察着江瑶的脸色，试图找出些许情绪流露，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有些看不透这个年轻的小伙。正当他琢磨着是否要再说些什么，却见眼前的江瑶慢慢转过了头，忽然笑又来了。江瑶脸上虽然笑着，但言语中却不无嘲讽。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萧远他还活着，想要见到他的话就要加入你们，成为灵域神使，用我那特殊的体质帮你们做事儿。这云兰一愣，一时说不出话。我记得当初你们首领还当着我的面说什么阿离是找到萧远的唯一线索，结果呢？其实那个时候你们早已知道萧远的真正身份和下落，只是为了继续吊着我做你们的诱饵才隐瞒不说的吧。江瑶坐回了沙发，盯着对面的云兰那张精致的脸，语气冰冷。从一开始给我莫名其妙的灌输凶手之力，到后续一系列的步步为营，为了让我乖乖为你们所利用，你们的谎言还少吗？或许之前刻意抹去萧远的存在，想必也是你们引诱我步入你们圈套的诱饵，而这一次你们又打算用同样的套路吊着我吗？云兰神色复杂地低下头，一言不发。我也无法再相信你们了。江瑶摇摇头，看向窗外雨幕中斑驳的来往人影，或许你们的世界本就不该是我这样的凡人能涉足的。很抱歉让你经历了这些，但请你相信我们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不堪。面对江瑶的怒气，这次云兰反倒没有气恼，而是平静地开了口。首领他一直都很关注你，也暗中保护你。西区别墅事件是个意外，之所以没告诉你萧远的身份，也是怕刺激到你。如果当时我们告诉你萧远就是那只被你亲手打倒的狮鹫，你能信吗？云兰看着江瑶的双眸，一字一句地说道。或者说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江瑶的心中突然一痛，不自然地别过头，显然云兰的话刺中了他内心那块最敏感的地方。也许我们有些做事的方式让你觉得不满，但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害你啊。若不是这样，首领他也不会将他贴身携带多年的玄武珠给你，也不会私下里替你摆平你闯入秋水集团的事儿。江瑶愣，诧异地看了云兰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你自以为是的那些小聪明在灵玉台面前只是小儿科罢了。云兰摇了摇头，叹息道：本来这些话首领不让我告诉你的，但我不希望对他有所误会，也不希望看到你在这条邪道上越走越远，到时候就算首领也保不了你了。就算用到这些小聪明，我也依然没有救到萧远。江瑶低下头，将脑袋埋在双手之中，发热的头脑渐渐冷却之后，剩下的便是深深的悲哀与懊悔。我一直在想，当初萧远和我发的那条求救短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本我以为他只是遇到了危险，希望我去救他。不过现在看来，这是他在彻底被控制，失去自我意识前的最后呼喊。希望我能阻止他，但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甚至在最后害死了他。 那个，其实萧远他…… 云兰看着眼前痛苦的江瑶，似乎有些于心不忍，他张了张口，但又很快想起了什么，话说到一半便声声止住，咬着嘴唇移开视线，回避了面前男子投来的疑问目光。怎么了？ 不，没什么，萧远，师舅他已经重入轮回了，要知道妖类一旦交出部分魂魄，除非死去，恐怕一直无法摆脱被人控制的命运。我想你最终还是帮到了他，他解脱了。 云兰喃喃说着，没有看向江瑶，对方那悲伤的眼神让他感到沉重。 是吗？ 江瑶的眼神暗淡了一瞬，再次陷入了沉默。 如果你真的希望对萧远有所补偿，那么能做的就只有交出操纵他的幕后黑手。但那名黑手可不是单凭你一个人就能逮到的，况且你自己的危机还没过去吧？ 云兰说着，看了眼江瑶锁骨上的黑色刻印，叹了口气。 其实你一开始猜的没错，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服你加入我们，协助我们一起调查暗影游戏背后的真凶。但我也知道你需要时间冷静，等你想通了之后再来找我吧，你应该知道找到我的办法。 云兰说着站起身，但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从包里取出一枚物件放在江瑶的面前。 对了，这是首领让我带给你的东西，我想由你保管是最合适的。 江瑶慢慢抬起眼，将视线移向摆在桌面上那枚小小的挂件。那是断了一边翅膀的，做工粗糙又曾被人小心呵护的布谷鸟木雕。吧嗒吧嗒，屋外的细雨渐渐传大，最终成为滂沱大雨，将这座繁华的都市笼上一丝萧瑟。云兰撑开伞走出咖啡厅，刚走两步又忍不住回过头，看了眼落地窗内那道肩膀微微颤抖的孤独背影。唉，云兰叹息着，抬头望了望阴云密布的天空，随后转身消失在了雨幕之中。 确定那些条子没插到我头上？ 黑暗中，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子捧着电话，紧张地在确认些什么。而随着电话中的报告，男子脸上那紧张的表情终于慢慢松弛下来。 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男子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将肥硕的身躯嵌在了办公椅上，压得椅子吱嘎作响。 那个姓廖的死了也好，就算警察查到当年孤儿院的事儿，脏水也可以往死人身上泼。反正啊，现在证人死的死，疯的疯，再怎么查，嘿，也没我的事儿了。 放松下来的男子点了支烟，喷了口烟圈，说道： 早知道搞出那么多破烂事儿，当年就不该支持他们去搞孤儿院那块破地。现在可好，钱都没赚着，还差点把自己给栽了。 男子愤愤不平地说着，又忽然想起另一件事，连忙问道： 哎，对了，那件事儿，风声没走漏吧？之前好像有个小混蛋侵入我们集团主服务器，没看什么不该看的吧？ 男子说着看了眼桌面上某张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男子白净清秀，那双眼睛虽然看上去有些睡不醒的样子，但目光中却透着坚定。 还是不行啊， 要是那件事儿被条子知道，我十个脑袋都不会掉的。保险起见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那小子给做了，免得节外生枝。在听吗？ 一阵刺耳的杂音后，电话突然没了声音。男子骂了一声，随手扔了手机，靠在皮椅上抽着烟。他回想起半个多月前那个神秘到访的人物，也亲眼见识到了对方那令人战栗的绝对力量，那已经是远远超出他认知范围的存在。他丝毫不怀疑，对方只要动动小指头，他便会在顷刻间尸骨无存。所以他屈服了，屈服得无比彻底。别说让他提供别墅配合藏尸，甚至是挑选受害者，将受害者引诱向铺设好的死路，这种出卖良心之事儿，他都做得义无反顾。当然他本来就没什么良心，只是后来暗影游戏闹得那么大，害得差点连累到他，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他妈的，真他妈背呀，怎么竟让老子碰上这破事儿？那家伙是人是鬼啊？不管他是不是人，老子可再也不想遇上了。 男子正嘀咕着，一回神，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面前竟然站着个人影。 谁啊？ 男子大惊，但当他看清面前那道黑影的容貌时，脸上的表情从警惕到惊讶，最终又演变成了一种畏惧的谄媚。 啊，是您啊。哎，失敬失敬啊。 男子对着笑脸连忙想要起身迎接，却尴尬地发现自己那肥胖的身躯卡在皮椅里，一时出不来。 抱歉啊。哎呀，今儿怎么只有您一个呀？那位大人呢？ 男子一边挣扎着，一边转着眼珠瞥向四周，只是似乎并没有看到那名令他心惊胆战的家伙。 哼，一点小事而已，不许劳烦我家主人。 柔媚的女声悠悠传出，却听是那人影笑着开了口。 这次的事儿就告一段落吧，之前你配合得不错，辛苦了。 不辛苦啊，不辛苦啊。那位大人还有啥啊，尽管说，对吧，在下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男子抹去了冷汗，猥琐的视线悄悄上下扫视着眼前的俏影，连连献媚。 啊，那可是你说的呀。 人影说着伸出纤纤玉指，指向男子眉心一点。男子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眼神便突然一滞，脸上的猥琐尚未褪去，他的身体便软趴趴地瘫倒下来，再无声息。 哼，收了你这贱命，真是脏了我的手啊。 人影冷冷地抛下一句话，随后拿起桌上的那张照片，猩红的指甲轻抚着照片中那个清秀男子的脸庞。 有意思的小家伙，让我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能耐吧。 黑暗中亮起了一团蓝色的火焰，慢慢越扩越大，最后呈星火燎原之势吞噬了整个屋子。而印着江瑶头像的那张照片也在烈火中飘摇而落，渐渐扭曲，最后和屋内的物品与尸体一起化为灰烬。 暗影游戏篇完，下一篇章，黄泉古墓篇。